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在4月28号这周六的时间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那个就是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女主播、 怎么的呢 道啊、就是下一站的旅行目的地是否已经定好了呢？ 并没有。 哎，你这稍微你跟节拍太快了，节你稍微思索一下是吧？你先这样说，还没有选好。 Well， 是这样的，还没有选好。 我们这个数字录音哈，内存不够了。 对，你是要赢到这样的效果吗？ 哎，你有没有真的是想去旅行的计划？就是比如说八月份以后， 我。 也不是最近忙些事情嘛， 我 们在 这 对， 实在是 太累了，分身乏术。 人在最忙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旅行要拖后。但实际上，我是有自己所向往的几个目的， 说 几个目的， 说说嘛，听听看。 第一呢，就是遥远的美国。对，美国 美西也美东啊。 这个可能是美国的大城市有吧。 哦，大城市。 对，但这个不一定哈。 好的好的。 对，然后呢，其实我个人比较向往的有两个，一个是西葡。 哦，西葡。 之前我们有嘉宾来分享过。 没错，好棒。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迷之向往。 对， 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结合起来去旅游一番。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泰国。 哦，泰国。 我一直很向往再去一次泰国。 因为以前去和现在去泰国是变着法儿的接待中国的游客。嗯嗯，而且是各种的便利，而且在我们周一时候播了一条新闻，又惊到我俩了。 哎呦，真的是 还在增长43%和47%，我忘记了。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我提到泰国，都特别的想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地方，跟泰国还真是蛮像的。 对，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为什么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呢？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周准。 主持人有请啊，能念着呢。 对，主持人有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 我刚刚去了一趟菲律宾。 嗯， 这个行程之前呢，也是想的比较多。而其实 怎么的呢？为 小朋友啊。 好，首先我要采访一下了，为什么要选择菲律宾这个目的地？ 钱不是很多，然后 你能不能思索一下？ 没有。菲律宾我去过一次，巴拉望，我觉得那里的消费以及人民我很喜欢。 对， 他们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让我觉得就是很真诚。 嗯， 因为我们那天跟道道在私底下聊说，这个人与人之间沟通最重要的是真诚。 对，真诚 太 重 要了。真诚真的是从心出发的。当然他们是服务业，他们是要赚取服务费的。 嗯， 但是那个真诚的笑脸以及非常谦虚的态度，这让我们觉得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是的，就是同样都是赚钱，但有的人呢只是流于表面，我是因为要给你服务，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 对对对 对，但有的人呢，他是发自内心的，我要为你这样去做。 是的，这趟呢带着家人，就是我的小宝贝了啊！ 啊，你的小宝贝 快6岁要上学了，所以要提前去再感受感受。一直说想 马上小夹板就要套上了 啊，马上就有领女孩了，然后。没有，因为他喜欢海，特别喜欢。他小时候3岁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带他去海州挖沙子，觉得很有兴趣。但是他那时候他恐惧海。我把他抱到海边的时候，那是3岁嘛，他就往后撤。 然后哇的一下就哭了。 对，他就觉得啊，这海太汹涌了，它不像泳池，它平静，也不像澡盆，它很平静，水很少， 对， 太浩渺海对他的。这次天哪， 怎么了？ 长大了。找不着， 对，再回不来是吧？你得抓着。 找不着 啊，找不着。 有一天曾经这样，在一个度假村的游泳池里头，从上午11点待到下午4点，游泳池没出来过，上来吃了一顿饭，然后那一天呢就晒成了这个大概是一个蓝莓的颜色吧。 我 这喜欢。 他可以在游泳池待那么久， 学会游泳了，这次有收获，学会游泳了。这次 我学会游是谁教的呢？有专门的教练吗？ 两个人一起。妈妈和他爸爸教他，他现在可以游5到10米了， 这么棒！ 我觉得感到非常的开心哈。 对，又掌握了一个技能。 对对对，容易省事了，主要是。菲律宾今天去哪里？菲律宾有很多的地方。 对呀、啊，长滩岛 关了。对，因为是大都的修缮哈。我这次选择的是从北京先飞的香港，香港停留2天，因为那边有迪士尼， 对， 可以带他去玩一玩。然后从迪士尼坐的下午2点05分的飞机，港龙航空。 啊，港龙航空还是非常 不错 的， 有电影啊。然后呢，3个小时左右就到达宿务。宿务呢是需要坐船，叫做 Ocean Jet， 这是一个快艇到达那个薄荷岛，其实叫邦劳岛了。 对对对， 有1个半小时的船程，所以说我又再选择在宿务住了一夜，这是个比较。不是很赶的行程，但是回来的时候还是很累的。 对对对， 回来的时候 是吗？ 因为回来的时候你从那个宿务要飞到香港，从香港再飞到那个北 京，你还要从香港回？ 对对，还是 因为有直飞，不是有直飞宿务的吗？ 马尼拉有的。 哦， 因为我们选择一开始这样行程，因为是经过很多的考虑之后是这样的，但是回到北京是有一点点的延误，但是飞机可以在夜行的时候赶回一些时间。 对， 对不 对？ 对对对。当时11点半到达的北京，因为那天是下雨嘛，也是非常辛苦的，小孩主要是有小孩。 对，我觉得这一程呢，就是你带着孩子。和自己去玩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我们的好朋友立禅也来分享过，他也是去的宿务和薄荷，然后他呢就是纯潜水，就怎么 是专门的项目， 随意怎么来。 对 对，但是对于像周准这样就是带着 小宝贝， 你只要以他为主，你真的不能说什么都是那么随意的。 对对对 对， 今天主要是以亲子环境为主哈，有些爸爸妈妈想带孩子去的哈， 说说一把辛酸泪啊。 这称里翻云啊，起伏不定 啊， 真是起伏不定。 对， 先去香港迪士尼，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对对对，之前呢，就是他又说我要去迪士尼，上海他去过，但是那个 香港还没去过。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上海这个迪士尼开业之后，香港没有那么多人了 啊， 大批的游客涌入了上海 啊， 因为之前内地的朋友。 都得去香港。 对啊，现在可以去上海了，又便宜、又好又近，对不对？香港依然是香港，气候依然是香港的气候，美味依然是香港的港式的黄色的灯光啊、卡烧鹅依然是那个味道了。 对对对， 对吧？我个人感觉味道好多人说香港的旅游业在下降，然后服务业没有之前那么热情。 对， 我的感觉一半一半，就是因为享受服务就是去 shopping 和吃饭嘛。吃饭比 shopping 要多，因为没有时间去少买东西，因为大概都买得到了啊。 对，一共就2天，香港机场可以，你就买买买了。 对对对，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就是服务业依然需要提高。 哦， 他们对这个游客的这个态度依然很冷漠，对，依然很冷漠。那个冷漠是。 他们 他习以为常的感觉。对， 其实我是感觉香港，他不是说针对游客很冷漠， 就是那个生活。 对 对， 他是对本地人 也是一样 也一样。 对， 他没有说过分的热情，也没有说怎么样。但是其实我现在，因为我是去年年底去的香港嘛，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大多数我们就是去香港的朋友，还是以逛 吃为主， 对 吧？ 对， 所以说可能你对于他服务的这一环并不是特别的在意，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分开来看，如果要是说吃和住和玩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我觉得那还是不错的。 当然迪士尼服务是很好的啦，因为乐园欢乐的世界嘛。 啊，还是分地方，你得看什么地方。 就到了机场之后呢，就选择住在了迪士尼的附近的酒店，有三家，你可以选择我住在迪士尼的好莱坞的一个酒店，离的乐园很近啊。然后呢，那个好莱坞真的是有一个好莱坞的这个英文的这样一个在一个草坪上，真的远远拍上去呢，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对， 就是迷你版的好莱坞嘛， 对，很有意思。然后酒店的早餐也不错，反正我就这个感觉，住宿嘛，就是好莱坞应有的环境和素质，对不对？服务人员 在迪士尼旁边吗？ 很旁边，就是坐那个地铁一站就到迪士尼了， 很棒。 然后呢，就是从迪士尼到达城区，像什么尖沙咀啊、荃湾啊， 这些你们去了吗？ 我第一天晚上到达香港之后，不是先住酒店吗？办入住之后要去城市去感受一番，是可以去的。 对， 交通很方便，八达通一办之后，大概30分钟就到达市区了，很近的那个地 铁。那还是挺近的， 没有人，周末没有人，这一点很好。 晚上吗？ 对，周末。 对， 然后香港依然是灯火通明。 对，其实香港 那个 夜景还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对，有些景区像什么海港，可能依然还是很多人的，对不对？你可以去感受香港的味道。迪士尼乐园的有一个应该算是个小贴士，告诉各位，就是你入住酒店的时候呢，酒店前台会给你一个3个快速卡，在迪士尼乐园当中，这个排队很麻烦，对不对？ 对呀。 但这个3个快速卡不是每一个项目都是快速的，只是针对某一个项目，这个你可以在。 那是每一个买票他都会给你一个快速卡吗？ 你入住之后，酒店前台会给你这样一个权利，因为你是 passenger，你是客人。 懂了。 对，其实现在我感觉我周日去的嘛，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排队最多5分到10分钟，我参加那些小孩子嘛， 真的呀， 坐了一些过山车，他终于可以敢坐过山车了，一些主题的项目像那种的，而且我觉得整体上不累，真的不累，因为他不排队的心不累， 我觉得这点很好。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大家也可以现在去香港迪士尼去感受一番，因为人也不是那么 多 了， 少多了。 对，因为现在你开了一家上海的，就是两边就可以平分，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是不是？肯定是一个就近的原则。对，我觉得这个倒是很好去体验的。 而且这个迪士尼乐园当中的饮食结构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可以随时 可以吃到什么啦，汉堡 都有啊，薯条啊，炸鸡，这是另外快餐的部分。 我觉得小孩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对呀，然后还有各种面条啊，就是牛肉面都会有，不同的区，不是乐园区都有不同的饮食，经常有一张图。你可以跟你走的区域就近解决餐饮的问题，没问题了啊， 没问题。 迪士尼非常的方便。那这次主要目的地当然不是迪士尼，是过渡嘛。这一站主要是去菲律宾，然后呢，到达宿务是要住一晚的，对不对？当然，比如说接 宿务是几点了？ 宿务是下午，我是从香港下午2:05、2点左右飞的，大概3个小时就到宿务。 3个小时到5点钟， 对啊。 那时候是它跟咱们有时差吗？ 没时差， 没时差。 对，那马上就要牵扯到换钱的这个问题。 哎， 很多朋友啊，对，你看比索啊，到底是拿美元去还是人民币和美元都是可以换比索的。我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不是消费项目很多的话，你到了岛上大部分的项目都可以在信用卡里结算的，那个汇率是当时的，非常的划算。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在机场办这个现金的交易，它的手续费还有汇率，它不是那么的合适啊。 对，这点我同意。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在机场换钱， 对， 就尤其是对方的机场。 没错， 对你这样的话，你会汇率会有变化，所有东南亚国家几乎都是这样的。 没错， 对 啊。然后呢，希望大家有带够换够足够的现金，是当地的比索，到岛上啊，你可以拿着这信用卡、Visa、银联都可以的。 是的，建议大家还是多刷银联卡，如果要是能刷的话，因为其实包括在香港刷银联是有折扣的，但是刷 Visa 就没有。 是的，都是选择银联哈。 对， 上岛呢是需要经过一段那个航程的。提醒大家，这个航程有选择，因为从宿务那个码头，我住的酒店离码头大概是有个20分钟吧，但是所有的去过的朋友，我有咨询吧，朋友说你得提前到啊什么，但是那天我是因为不是周六周日，交通非常的顺畅，我是提前1个小时出发的，是大真的不用，大概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就到了。 是吧？ 对，酒店负责给你叫车，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达码头。 然后等了40分钟。 你就是坐按摩嘛，我给你发照片了，在那个等那个船的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当地的菲律宾的这个老中医，很便宜。 哎， 很便宜，你可以放松一下，让他给你按按肩啊。 哎，那我觉得不错哎。 对啊， 就在那个码头上吗？ 对，就码头的后船大厅里头，就有说一百比索，30分钟，超级便宜。 中医按摩了解一下吗？ 了解了解，很舒服的。 嗯，哎，这个可以。 哎，这个经过了菲律宾当地中医的按摩之后呢， 浑身舒爽多了， 一洗路中的疲惫哈。 嗯， 上船有两种，一个是有空调的这样一个座舱，一个是呢没有空调的座舱， 就是商务舱和普通舱 类似吧，类似，对，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我去的时候是坐的那个不是空调的舱位。我们说回来是不是要选择空调的呢？我们回来的时候真的选择空调的，差点给冻死，真的。 这么冷吗？ 太冷了，那个空调，因为它冷气开得很足，而且不能去调温的空冷，知道吗？ 啊，中央空调，给你们当冷冻室。 这真的是真的，因为你在岛上天天34度左右，你习惯了那样一个非常热的天气， 对， 你酒店的空调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嘛？你一进去之后大概就10几度吧， 那不行， 很冷的， 我觉得那个实在是有点太凉了。 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回来坐船要到宿务那个码头的话，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 对， 带一点衣服，腿特别是腿身上要捂得严严的哈。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不长的话，选择经济舱就可以了， 对，一个半小时很快就到了， 对 对，就是过程啊， 过程，对，说说宿务吧，因为上次说宿务其实消费还是可以的，就该有的也都有。 宿务很便宜，宿务也有海，宿务也有很多的教堂项目可以走，但我没有去走，直接去岛了嘛。但是我经过有一些消费，有一些吃饭，对比了一下，因为你会买当地那个 Red House 红马啤酒， 红马啤酒 很好喝，它有很多度数，6.9的，有10几度的， 哇， 差别很大，还有清爽的。反正那10几度那种的，喝一瓶大概就很晕，因为它很重的那种啤酒味道。大概比如说你上岛买这个红马啤酒和在宿务买大概差20比索，其实就差3块人民币，但是你会觉得现在差异很大的，3块的，3块钱对当地来 说。上次立产也说，他说提醒大家在船上去买这些东西， 也可以有，船上也有， 对对对 对，船上也可以有热咖啡，因为很冷嘛。 是， 咖啡是25，25比索一杯。 哦。 嗯， 它那个比索和人民币也 1:7到8之间 啊，1:7到8之间， 你自己算吧，253块钱。 25，3块钱 一杯咖啡， 3-4块钱 泡的，然后 泡的 速溶的，速溶 速溶， 对，经过了1.5小时的这样一个船程，就到达了这次主要目的地的宿务的薄荷岛，也叫邦劳岛。在邦劳岛上有几 下船， 对，一下船那非常，因为要去酒店嘛，这还不到酒店呢，对不对？ 那哎，可是这酒店有人来接你们吗？ 有的是有预约的，有的有的是一般是有两种方式 啊，你可以 出租车和突突突。突突车我建议你住的酒店如果离码头近的话，你可以突突，因为那个突突适合两个人坐。 对， 它那个载客量是两个人，后边可以放行李，前面个两个人可以坐，一家三口只能打车。我那个酒店第一个酒店是汉娜酒店。 啊，你在薄荷换了两家酒店， 两家我要体会不同的嘛。作为一个主持人，要告诉各位各个的感觉。 好，来，这家伙在宿务和薄荷一共没待几天，然后还住了两个酒店，你也是不能说。 我这个一共住了5晚，汉娜住2晚，BBC 住3晚，大家都了解吗 ？BBC 是英国 BBC 旗下的吗？ 不是，它就是那个3个单词的缩写。 我懂啦。 对，我整体感觉汉娜呢，更适合年轻人。真的项目很多，又繁华又热闹， 真的呀。 然后泳池也多，无边的泳池也多，大概有4到5个泳池。 汉娜酒店， 对，汉娜， 这就在他那个邦劳海滩的边 上。对对 对， 他就是在那个他离那个阿姆纳海滩很近很近 很近。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必须要了解一下消费怎么样。 消费其实你想想，在你在北京的收入，如果去菲律宾消费的话，你不会感觉到一丝的昂贵，没有，只能说是你， 就是跟他当地的其他的地方比，像这种酒店，他一晚是多少钱？和基本上和多少人民币？ 你说就是那个住宿的费用是吧？ 住宿的费用 1000左右 啊，1000左右， 5星的，因为在邦劳海滩上就有几家5星，汉娜是其中一家，BBC 算是4星，因为订的那家酒店没有房了。所以选择了 BBC。对，也本来是想5天住在汉娜的。 对。 但是我想还是换一下，因为离得也不是很远，出租车20分钟就到了，很快就换酒店，就在岛上嘛，连得很近，海滩一个类似那种的嘛，我就转了换了2家嘛。汉娜呢它有非常多的消费的点，泳池很多，很漂亮，房间很漂亮，很现代化，然后呢服务生都质量都是一样的，都非常的亲切。 对， 消费汉娜和 BBC， 汉娜稍贵于 BBC。 嗯，我觉得汉娜对汉娜这个，因为它是五星级，五星级和人民币1000元。 对， 还是我觉得不能说相当，但是相对其他的目的地来说已经是便宜了。 举个例子， 对， 比如说咱们知道我国三亚有很多的海边的 BBQ， 你比如说希尔顿 啊里斯卡尔顿等等的， 对， 大家了解，一般499到699一位。 哦，是吗？ 随便吃，499 699在 我吃它 三亚，在这边在这边620比索一位，不到100块 啊。我的天哪， 海鲜自助， 哎，这个 这么便宜的， 对，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 了， 了 解这个物价的差异。 对， 果汁啊什么有 shake， 有 juicy，有各种的 ice cream， 有冰茶，还有那个冰淇淋，大概的价位是80到140比索，你随便喝。 哦，哎，那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就是不太愿意动的朋友，在这家酒店里， 你说你就行了 啊。没有没有，我一到海边，我是肯定不会在，对，我是不会在酒店来的。对对对，我在酒店待的时间很少，所以我基本上对住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对，那如果要是说喜欢玩酒店的朋友，那这家酒店是可以满足他很多的 所有的 想法， 因为他不只在酒店啊，他有很多出海的项目啊。下面呢我还要说呢， 哦，好的好的， 对对 对，那哦，这个是在酒店就基本上可以给你定这种各种行程了， 所有都可以的。 嗯， 而且就是酒店它有一个那种浮潜的一些 center 中心，你可以去报名。在海滩上， 嗯， 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些拿着小牌子的啊，小牌子的那些菲律宾的工作人员，在网上的价格，比如说我们报一个就是去浮潜的行程，把你拉到塔比拉兰岛下去浮潜，看很多的鱼，然后去那个然后跟看海豚，然后再去冲绳岛看一看那边的岛，大概每一个人在网上的话要比现实报要贵不少的。比如说到到我周妥咱们三个人，就包一条船，当地的螃蟹船， 对， 就是那种船嘛哈。 我知道， 我花了大概是1900比索，其实当地最便宜的价格是1500到1800。我当然我也不想再讲价了，因为很没什么意思哈。但是一般2500到3000比索， 他 会挣，他会挣的，对， 他 TB上，对对对，你自己去对比那个汇率， 好， 就换出来的比索。 对，反正1500比索除以8。 对呀，200块左右。 对呀，200块一个人。 出海那你浮潜，然后就再看看海豚，其实挺有意义的。 对，其实看海豚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去那个薄荷岛就肯定是以海为主。 当然了， 对， 比如说你浮潜也好，然后你看海豚、看鲸鲨都好，但是鲸鲨是针对大型的那种动物，是成人的，小孩子他因为害怕就没有选择。当然，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汉娜的消费的那条街道，我看到的演出 ，BBC 的感觉， 演出不错， 是的，都非常的精彩。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咱们马上回来。She wants a robot over, over, over on a cover. When we do it different, baby, love it is together. She wants a robot over, over, over on a cover. Baby, love it, my,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groove. I love the way you dance, even when you step up on my shoes. It's my thing to sweep you off your feet and take you on a cruise. A romantic intersection, I'm just here to pay my dues. Yeah, this is a girl that I love just like. It is kind of wicked, it is kind of fine. Easy on a big profile. You're so smooth and you're so mild. I don't care what my friends may say. I'm gonna love you anyway. Cause they don't know about those days when you made love in the room downstairs.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or a change. Yeah. Long as it's about a girl, you're an angel. May not be sufficient, but I'm doing just fine. Bye, bye, bye. Girl, I love you, I'm got to confess. Me heart skip a beat, I feel the pressure on me chest. Girl, the way you got me going one day, you got bliss. Or you were cut above the rest, you hear the book me through the test. I wouldn't mind love you up until you're nothing less. Your Coca-Cola pig inside that skin tight dress. Holding in your arms with so much tenderness. Girl, you make me breathless. Standing in the vision everywhere that you go. Every living ray wanna sit in your way. I can't afford to miss the show. So I gotta let you know. Don't you worry, honey, don't you fret. Wanna be all over you like sweat. A room full of class and a legend of taste. I mean, nice to get into your plac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She wants a robot over, over, over on the cover. When we do it different, do the love it is together. She wants a robot over, over, over on the cover. The last time I saw you, all I got was a glance. About that day, if I had another chance, I'd fill her with romance. I wouldn't even hesitate to make you jump and prance. Wow! Everywhere that you go, every living man wanna see me your goal. I can't afford to miss the show, so I gotta let you know. Don't you worry, honey, don't you fret. Wanna be all over you like sweat. You get class and a legend of taste. I've been nice to get into your plac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way you dance, when you step up on my shoes. It's my dream to sweep you off your feet and take you on a cruise. A romantic intersection, you don't know what path to choose. Electrify your love and blow your romantic fuse. Anybody else say get you older, definitely lose. We ain't the one to shock you, we're speaking the truth.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AM102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是周准， 我是大宝，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啊。各位好，我们今天要说我刚刚回来的菲律宾， 是的， 带孩子去的，但是不能以孩子派为主了，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孩子最后说一点啊。 好， 道道是，对，道道是我们这个广播界的美女的代表之一了， 哈哈哈哈哈， 她特别喜欢教堂，特别喜欢人文的地方， 对， 那边并没有，然后呢，搞开玩笑，有宿务是有教堂的哈， 对，宿务其实有 教堂是有的啊， 但是你没有去逛，所以今天没法分享。 我们今天说汉娜这家酒店， 嗯， 服务非常好，设施非常完善， 嗯， 而且它那个海滩呢， 你不是有个无边泳池吗？我对那个比较向往，哎， 它就离海最近的无边泳池， 对， 上层下层两层无边泳池， 哎，这样我就想知道无边泳池的那个感觉， 有神兽。看到了 神兽， 就是你说的那什么 啊，那个 在飘着呢，都在那飘着好几个， 哎呦我的妈呀， 争奇斗艳的，我跟你讲 啊，是不是有那个独角兽，独角兽和那个回来点， 有全有， 妈呀， 嗯，往后去，不不，哎，还有啊， 对， 都开直播，现在的直播很方便，大家都在就是啊，我在哪里啊拍照，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对不对， 哟我大腿， 哎，对 看我的神兽， 对 哇，一望无际的海滩， 是，赶紧关了，吃饭 对，它那个无边泳池是真的，你坐在里面就可以遥望大海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就没有视线的遮挡， 没有， 哇， 也没有，它专门设计的嘛啊， 对。 然后呢，汉纳有一个阿罗纳海滩的小吃一条街，这条街上布满了各种各样国家的美食风格的这个酒吧和餐饮店，还有浮潜店。 我最喜欢这种风格了。 这种店呢，就是因为价格不贵的啊，有这个乐队的演出，有爵士，有摇滚，有民谣，有现场的部分，在海滩也有那个大叔弹钢琴，雅马哈 M66 自己弹自己唱也很多， 要 非常的丰富多彩。 哎，我就想知道，因为之前去泰国的时候，他那个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夜市还是酒吧，那几乎在那一个区域能让你从晚上的9点一直嗨到凌晨4点， 差不多 是吗？ 当然我有孩子，我没有那么晚了。 你先把它放回去，然后再出来。 因为我有拍照的习惯，我拍了当地人的照片，因为我喜欢拍当地人的笑脸。 对，我看了，发了很多。 我跟他们沟通，他们就非常乐意去分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 是吧？ 嗯， 你在那个海滩上面，他那个节奏是什么样的？很热闹吗？人多不多？ 汉娜和那个 BBC 的节奏就是，汉娜是快歌，早上听的歌曲，BBC 是中午和晚上听的歌曲。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Tempo， 嗯， 对，汉娜呢热情。在海边就可以马杀起，在房间里也可以马杀起，大概的价格是600到700比索一个小时， 我的挺便宜的， 不到一百块， 不到一百块 我摁了一次，非常舒适，就感觉就睡着了，吹着海风很舒适的那种感觉，就不像在室内，不像在那样一个节奏快的城市当中按摩的节奏，对吧？ 对，在这儿我都直接刮痧，不按摩，直接刮痧。 好像没有那个哦，我没有有没有刮痧，就是马杀鸡了啊。 啊，对对对，其实就是马杀鸡，很舒服的。 对对，你说汉娜那些酒馆、酒吧、浮潜店，还有当地的都可以在汉娜去解决。我觉得汉娜还有中餐馆、海鲜店，全都有，物价也很便宜。 汉娜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酒店， 很舒服。 它的早餐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你有时间去玩就好了。 好的， 对对，我在想有什么补充汉娜的部分。汉娜的消费比 BBC 高，因为星级的不同。 对， 然后人也人群的也分布不一样。BBC 都是家庭，一看就知得到。 哦， 那汉娜就是年轻人居 多 了，对，有神兽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有4个泳池，大概有些泳池是晚上的10点就关闭了。 嗯， 说那无边泳池，因为都是很多那种拍照的哈， 对， 它会营业到12点钟。 哇哦， 对的， 拍夜空吗？ 对对对， 好吧，我的神兽已经出不来了。 哎，其实到了晚上那个12点的那个泳池，它是有一个泳池班的，你也可以想象，在泳池中间有个班，然后大家可以点果汁、点饮料，然后大屏幕放到 Victoria 的 ，you know，Victoria。 Everybody 嗨起来！ 对，美国的 R&B， 美国的非常厉害的音乐都会在放。我有意思，我去打出租车问当地的这出租车的师傅说有没有放中国的歌曲，他的。早上听一档这个早音乐的节目，他说很少放中国的歌曲，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歌曲。然后我就给他一张 CD， 让你听听看。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我跟真的是我的节目的 CD 啊，我准备一张给他，我说菲律宾我送给一个人，你看就给他了。 哇，天哪，你还随身带着自己节目的 CD， 太有爱了。 我还拿着 CD 机呢，随时听的。 哦， 对，因为新买了耳机需要包机，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放，就是汉娜。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它是星空，对不对？ 对， 夜空，对不对？ 对， 在北京呢，很少看到星空。也许看到星空的时候，你已经疲惫的不行了， 是的， 也没心情去观赏星空。汉娜BBC， 你在住的任何的房间，抬头，满天的星空，一颗一颗，一个清晰的不得了。月亮月牙是月半弯，真是月半弯，在月亮的光环之中的， 它有光晕，是不是？ 光晕。 对，像加了滤镜一样的。 是的， 嗯， 我拍了一张，用手机勉强拍摄，你要没有拿，我没有拿那个单反，因为太沉了，不想拿。 嗯， 手机就可以拍得很清楚。 哇，太棒了！ 满天的繁星，伴着各种的虫鸣、鸟叫，晚上的空气，温度比白天要好很多，因为白天是真的热呀。 嗯， 中午的时候34度左右啊。 嗯， 你带什么涂什么都没有用的。 哎，真是这个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虽然说防晒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用吧， 对， 你该黑还是黑，但是最起码你能不被晒伤。 对对对，希望大家注意防晒啊！我现在后腿都会痛，小腿的部分，因为 真的呀， 我就 脱皮了， 我有一天没有穿那个全腿的那个裤子，健身裤，露着一个这个后面全晒红了，半天的时间，2个小时，啊，说 BBC 啊， 好 ，BBC 是一个适合家庭玩的这个酒店啊，而且 BBC 呢有，我告诉大家只有一个泳池，它没有遮挡， 只有一个泳池。 哦，但是 BBC 的海颜色比汉娜要漂亮。 真的吗？ 就是它那个颜色呀，我觉得有绿色，蓝色，海水的颜色，天空的颜色，你从那个它那个就是海滩到看到海的颜色，这么看上去啊，有四种颜色， 哇， 好看，就是因为有海草的颜色，珊瑚的颜色，沙滩的颜色，白色，奶白色，其实是沙滩在水里的部分。是吗？ 我的天哪， 就是这种感觉。 哎呀，这个 BBC 也是非常的不错。他们离得远吗？这两个酒店？ 从 BBC 到汉娜轿车，好像我记得是500比索还是400比索？ 500比索就几十块钱。 对，就是酒店可以帮助你去那个轿车。 哦。 有一点告诉各位，我去汉娜 check in 的时候呢，入住比较快。但是人多。他们就是效率还不错。 对。 就是比如说你12点下午1点到就可以入住了。汉娜呢，我在 BBC 等了一段时间才入住的，但是你可以在酒店大堂去喝一杯，因为你是住客嘛，喝杯果汁，它是可以给你喝的果汁。 它风格怎么样？是很典型的东南亚风情吗？比如说都是木质结构的酒店啊， 对， 是那种吗？ 对，很像，很像、就是。 然后还有那种热带植物、小花园、泳池。 有的，它就有一个泳池，但是它那个岛上的布景更像家庭。 哦。 我都有照片，其实我可以给你看一看。 对， 大家想象一下 BBC 的那种感觉，就是椰林。然后海的颜色也很漂亮、 啊、其实它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度假村那种感觉吧， 俩都是度假村，风格不太一样、哦、就是有的人喜欢 有名字吗？ 是啊，说 晚上有名字吗？ 有， 哎呦，我最怕这个了， 很多名字 啊，大家一定要 小心小心， 防蚊药， 对、啊、就是酒店，你看它的海，我早上自己去拍的海， 哇， 就是它没有人的海，就是因为现在不是 iPhone 有一张图可以拍9张格式吗？我拍了9张， 是吗？ 对啊，就是它的，你看它没有人，这它海的颜色没有做任何滤镜， 对， 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那个酒店的结构大概是，你看它这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场景，就这一个泳池，它就这一个泳池，对，你看像蓝色的啊， 对， 全是椰林，然后还还有一个台球，就是那个活动中心有没有乒乓球，飞镖，然后还有台球，还有 fitness room。健身房、 哦、 告诉大家汉娜健身房比 BBC 健身房要高档很多， 哎，这但是星级的问题， 对、BBC 就是非常的还原，就是感觉你就是很亲切啊， 就是健身房和小区那个活动中心 也没有那么夸张的、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 只有两个跑步机，然后一组几组杠铃，这是他的一个健身房，大家可以听到我擦鼻子的声音，我现在正在过敏。然后汉娜呢是很现代的5星级的 哦， 因为呢我也是担心呢这一天在海外边玩呢，因为吃东西嘛，喝果都是甜的、高热量的、油炸的，对不对？我也害怕发胖，我没有胖吧？我回来之后 没有都瘦了， 黑瘦的啊！ 对， 就跟小黑人一样啊。 对。 然后呢，就是他们的热带的水果的含糖量是很高的。 哎，其实我特喜欢吃热带水果， 非常甜，你就吃吧，放心吃，也不会闹肚子，没有这一天都没有闹肚子。 是的， 对。 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很热的地方，一定要吃点椰子，就海岛 果汁。 对。 都喝吃都随便没有问题哈、啊。说到这些呢之后，因为知道薄荷岛也是可以适合浮潜的，它有很多的浮潜 diving room diving center， 你可以去问他们。其实岛上的菲律宾的当地的服务员英文讲的是可以的，你听得没问题。 是， 就这几天英文迅速恢复。 是啊， 对，你没有要交流嘛？ 对，你要不说英文就没办法。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语言真的是靠环境的。 是的， 对，你在那个环境里面3个月。高阶我跟你说，牛津高阶， 对华尔街，对、嗯、反正就是你可以迅速提升交流的这个频率太多了， 是 对吧？ 对，这说说水下资源，因为你去到海岛、海水的颜色，里面的物种那是必须要去领略的。 跟大家说一下，我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很多人呢不想去远方浮潜，就觉得我住的酒店我下面有珊瑚就在这儿浮潜就好了。告诉各位，这两家不太能满足大家这样一个要求。 你必须得到深海， 到一个区域才有非常好看的水下的资源。 哎，你看去那个断崖了吗？就水下几十米的、 那个我没去，因为是需要自由潜的人下去。我们这种级别的选手呢，是不适合。但是有这个项目，大家去看，就抓，如果我们有这个就游泳， 大家可以浮潜。 对，浮潜，浮潜呢就是。我在 BBC 浮潜的这个感觉比汉娜呢，就是 BBC 它有一个住店客人免费的一个项目叫做 Class Boat， 就是这个船底下是玻璃的，它可以拉你看地下的小鱼小孩子，然后就游到深海一部分，又看到很多，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看到很深的海和很棒的珊瑚，但是需要游到很深的海里去，它是有很多鱼，但是在离海岸近的那部分是很少的。 哦， 明白的意思了吧？ 我懂了，对， 就你 还是得出去， 出海， 对，我之前因为那想起我之前去泰国，那真的是2011年的事儿。2011年去大小皮皮岛的时候，往前走3米以内，就距离海上3米，也就是半米深的水里面，海胆、各种尼莫、彩色的鱼、珊瑚全有。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啊！ 我跟你讲。因为这些鱼类赖以生存的是什么？是珊瑚。 嗯， 如果珊瑚存活的好，它们就能生存的空间。 对， 现在涨潮落潮，大家都会去采啊，珊瑚都被采死了，都没有了。那个浅海 是 没有珊瑚了， 对， 是一样的。越早去，看的鱼儿越多。 嗯， 一个道理嘛，对不对？ 一样的。 保护海洋资源啊。 嗯。 出海有很多的选择，有几天的湾流队出去，都是一天一天。但是你比较想去浮潜啊，去看处女岛，去看太平洋蓝的浮潜地方呢，早起的。 嗯。 他们告诉我是6点出发，我不行，我说起不了，有小孩，我说7点走行吗？也行。 哦， 我就7点走的，大概中午12点半就回来了，这是半天的行程。 嗯，这是去看什么？看 海豚浮潜，处女岛。 哦，处女岛这个怎么样？你觉得？ 很失望。 哦，是吗？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涨潮了。 是不是涨潮了？ 那个处女岛的海滩啊，被淹没了。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这个 因为我晚去了1个小时。 哦，对，因为上次立晨说他最喜欢的、最惊喜的就是处女岛， 对对对， 因为他说在处女岛有新鲜的海胆可以吃，然后说那个是只有落潮的时候你才能看见。 在 BBC 在汉娜这个水下，就是离那个海滩区很近的地方，到处都有海胆的，还有海星，鱼类稍微少了一点。实话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在这个浅海去浮潜的话，看到鱼的几率有不是那么多。我看到了，就是因为我有大概有200米的海的距离的， 嗯， 看到了一群就跟大蝌蚪一样的鱼，这是鱼群， 是吗？ 鱼群就跟一坨黑的阴影往前走，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远方看海的时候呢，因为海是不动的呀，那个阴影，那阴影是在动，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扑就下去了，游啊，跟着它，大概有2万条鱼吧。 啊，鱼群， 鱼群， 那个 黑鱼群， 可以说是鱼风暴了。 啊，对，就是这个这么啊，挺好玩的。然后我一转身，啊，坐我的腿。这是鱼最多的一种了，那次看到的啊， 是的， 对，还有就是价格，你可以商量， 嗯， 就是你去，我没有去浮潜店商量，我直接在酒店的，因为就是沙滩就有很多人拿着那个彩色的纸，哎呀 ，Sir, you want to dive in？ 他们就跟我们交流， 深潜了解一下吗？ 对，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类似，你可以的杀价。刚刚我说那个处女岛台北拉兰浮潜，处女岛看一看，然后去看海豚，这个行程1500到1800你是没有赔到的。现在价格是这样的，比索记录是比索，然后 一个人是不是？ 不，一艘船 啊，一艘船， 一艘船大概可以乘，我觉得那个船应该能乘个8个人吧。 哇， 告诉大家呀，真的是 1500到1800比索 一艘船，不是一个人，好朋友们。 哇， 我们一家人3口是1800比索。 哇，天哪， 以我家周驼加小白再加我们3口人 一样， 1800比索，了解的同事们 哦，了解了， 这个是便宜的。 对，这个一定要定这样的行程啊，一定要去深海安全区域， 对， 然后下去浮潜， 没错， 都是很好的。 还要告诉各位，其实我这个人呢，虽然想在休假的时候呢多睡几分钟，其实我根本睡不着，心里边都是海洋日出的样子。 嗯， 连续 我以为都是小孩子给你吵醒的，爸爸 他们睡的真的是，我早就起床了。 啊， 我就是每天都去看海上的样子，汉娜和 BBC 都很非常漂亮的日出。 好的，海上日出，比拼一下， 对吧？嗯，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 BBC。 啊 ，BBC 我发现了 ，BBC 虽然说它酒店可能是。本身不是特别没有汉娜好，但是它自然环境特别好， 淳朴，淳朴这一点很重要啊。然后在我去 BBC 早上拍日出的时候呢，告诉大家被讹了一笔。 哎， 在 这 个 不好 沙滩上会有一些人拿那些小贝壳小穿的小珠子，很好看 啊。 那个它不单纯是珍珠，还有925的银链呢，穿的那种小项链、小手链， 我知道， 很好看。有一个后缀，比如说有乌龟的，有蝴蝶的，有心形的，有各种颜色的， 反正挺好看的， 挺好看，真的挺好看的，因为晨光打出来很好看。 嗯， 然后呢，我买了， 嗯， 然后我长个心眼，我买了3条， 嗯， 3条呢，我就买了之后，我就走到那个。海滩护卫队的保安的那样一个职位的人就问他，我说先生，这样一个在当地大概多少钱比较合适？他告诉我100，一条省了100块钱，也就是不到20块钱吧，2714 2510啊，反正就这个价，100比索， 100比索。 这3条我花了500，那我就卖赔了。 对不对？我买赔了吧？ 嗯， 告诉大家，你说只要喜欢的话，100比索就 OK 了，就是非常当地的价格， 哦、 但是很漂亮。 哦，对，真 是很漂亮。 他一看是游客，他肯定会往上加价的。 对对对，我已经删了，一开始告诉我1500。我杀了1000块钱，我还是没有杀到。你知道这个价格了吗？所以大家 1500三条是吗？ 对啊。 那大家就是想象一下， 一条 赵小脖子先砍， 是的，砍啊、嗯， 是 再说啊、嗯， 先是1%，不是1/10，1/10的砍啊。 是的，说到饮食，随便吃，然后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嗯、好吃吗？ 很好吃。 真的吗？都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都有。有啊、就 我看那个烤鸡还是比较不错的， 一整只鸡在挂炉里烤啊、哦，不但有鸡，还有猪排、五花肉、哦、这么长的那个猪排啊，香的不行，跟你讲，一整只鸡，今天好运气，就那一整只鸡烤完送给你，海滩上卖，在汉纳250比索， 嗯， 大概30块人民币、 嗯， 在大街上也有卖这种同样类型烤鸡的180比索。嗯嗯， 哇， 海滩比要贵70比索， 哦， 就贵10块钱， 哇，也是不错的、啊、 你根本吃不上的，味道很好，它可以送一包酱油、嗯、你觉得淡的话自己加酱油， 嗯， 很好吃。然后海鲜呢，它是点海鲜的时候，大家记住那个海鲜它有克的，100克多少多少钱，它并不是一个菜多少多少钱， 哦， 100克那一只螃蟹500克，好吗？看好了， 看好了， 你自己选择啊、 嗯。 整体物价你完全可以接受，在海上有各种的牛排，各种的鱼排，嗯、都是新鲜的哈。 这些都是在阿罗纳海滩的那个地方吗？ 对，有 ，BBC 也有啊、哦、，BBC 也有小店啊，都是有的。 哦、 但 BBC 吃饭的选择不如汉纳多。 嗯， 这是推荐哈。刚刚说你阿罗纳海滩上面那个，我个人感觉菲律宾这个地方海鲜， 嗯， 不是那么的资源丰富，不知道 对， 有没有说？ 有 他说了吧？ 但是其实我们对比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的是西哈努克，柬埔寨西哈努克、 西港 和那个菲律宾就是薄荷岛，他们的海鲜价格出来那真的是差很多， 对， 因为当然是薄荷这边贵， 薄荷贵， 对，因为西港 那便宜的什么样啊？好便宜啊！ 西港我们是那天我想想，一共是7-8个人买的皮皮虾、鱼，还有什么 活的现做那种， 全是现做的。7个人那么大一兜子，700人民币不到。 嗯，丽珊怎么说？她说海鲜是不是不像少有海鲜，海鲜不是那么多？ 她说海鲜不是那么的丰富。 对对对，这感觉就是它什么风格的都有，但是海鲜不是让我们就活的，它没有鱼缸摆着的，它全是摆在盘子里的。 对，然后她就说，她说那儿特别奇怪，说除了中餐馆，其他的全是捞上来然后冰鲜的。 对的， 没有生鲜。 对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玻璃去容器让它冻。当然，在那个阿罗纳海滩有一个拐角，就是走，前面也是一趟啊，走，哎，右转上去有家中国餐厅，那就是活的海鲜。 对， 它就贵了。那顿呢，我们点了一个螃蟹，一个海鲜炒饭，一个墨鱼，一个螃蟹，一个还有一个菜，花了2900比索，是最贵的一餐。 啊，2900比索啊，不是人民币。 对，比索啊，除以八，300左右。 300左右。 三个人吃，还有2杯果汁， 啊、 对不对？ 嗯。 记住一定要去喝当地的啤酒，叫做 Red House，非常的好喝，各种的 shake， 各种的 juicy， 各种的 ice cream， 你都要尝一尝。非常亲切，而且服务非常好。啊，记得在汉纳，在沙滩上或者在那个泳池用那个泳巾的时候，记得要报房间号码，然后还给他。必须要还给他，不还给他的时候 check out 的时候，他要查你3条浴巾放哪里去了，耽误你行程。 对，如果找不到的话，你还得给他钱。 对 的， 是要赔。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在速务回到这个北京或者香港的话，速务回去的话是要收每一个人750比索的机场建设费。 哦， 要 cash 现金，不能刷卡，不能。记住了啊！ 对，所以一定要准备好这个现金。哎呀， 是的， 今天真的是 怎么样？了解了吗？ 哎、了解了，了解了。非常的清晰，主持人 这个角度， 主持人啊， 这个角度很亲切啊。 这是一个非常就怎么说呢，有点像行业业内从业者的这个角度， 是吧？ 对，去 能播，必须能播 ，去探访一下菲律宾宿务和薄荷岛这个地方。当然呢，两家酒店也去对比了，每一家都有自己胜出的地方。对，然后呢，当地的消费，当地可以玩的东西，然后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最后提醒大家，有一个one day tour， 就晚上去看萤火虫和蜜蜂。风广场的这个 one day tour， 如果你想去看萤火虫，我建议你去巴拉望看。在宿务这个萤火虫只有3棵萤火虫树，看到的数量并不多。但是蜜蜂农场它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